要按照九个必须以及深入推进中国化、推进法治化的这样一个要求，巩固爱国爱教两个责任的教育实践活动，鼓励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教育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宗教教育的阐释，引导信教群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一处二级调研员艾尼瓦·海浪巴伊，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教知识，不断提升导的能力，确保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并在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副会长拉西宁布， 带领佛教信教群众加强学习，进一步增强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也要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大家表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江西省南昌县委统战部干部曾红兰， 着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持续激发宗教界人士爱党爱国情怀，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 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邵峰， 对待信教群众要做到政治上团结，信仰上尊重，感情上贴近，生活上关心，积极引导信教群众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淮甸回族镇镇长李传胜， 目前我们每个村居都配有宗教工作专职协力员，我们还定期组织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学习法律法规、宗教政策，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治理法治化水平。 我国对四季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1号到30号，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累计缓缴税费 471.4 亿元，助企纾困力度进一步加大，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敬成报道。 这是我们21年10月份的报表。10月份的话，我们就享受了一个制造业的税收延缓政策，减轻了我们公司的资金压力。 进入四季度，铝合金门窗类建材产品销量加大，江西赣州的一家生产企业资金投入陡增。公司财务会计钟瑞梅说，新近实施的针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的税款缓缴政策，刚好能在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帮助企业减轻一些压力。赣州经开区税务局办公室主任张琦介绍说， 管理员多赴上门宣传这个税收政策，确保我们的所有的企业充分享受50%缓缴税款的政策红利，确实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税收缓缴政策覆盖面广，政策指向准，针对年销售额4亿元以下（不含4亿元）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施延缓缴纳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政策，其中制造业中型企业可以延缓缴纳政策规定范围内税费的50%，制造业小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政策规定范围内税费的全部。缓税自今年11月1日起实施，至明年1月申报期结束，预计可为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2000亿元左右。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900亿件，再创新高。国家邮政局召开快递企业座谈会，强调快递企业要防范不正当竞争，不断推动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一年来，邮政快递业总体保持高位运行。会议指出，当前邮政快递业规模大，但质量不高，发展速度快，但优势不足。快递企业要巩固好维护末端网络稳定、保障快递小哥群体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清介绍， 防范不正当竞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反对损害 行业利益，第三个是损害员工利益这样的一个行为。 会议指出，要引导企业提供个性化、一体化、全球化服务，推动产品分类、服务分层向综合快递物流供应商转型。杨大清表示， 整个行业呢已经从单一的这种快递和跑腿服务走向一个综合化的服务，为制造企业、为商贸企业提供全链条、全流程的高效的、快速的、安全的供应链的服务。 12月4号到5号，国际雪联多项赛事在全球进行，其中相约北京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北欧两项洲际杯作为北京冬奥会的测试赛，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顺利展开。另外，我国选手谷爱凌和苏翊鸣在国际雪联大跳台世界杯中双双夺魁。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相约北京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49名运动员参赛，北欧两项洲际杯则有来自12个国家的32名运动员参与争夺。在昨天进行的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女子个人标准台的比赛当中，俄罗斯选手雅科夫勒娃以2轮189.4分的总成绩拿下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首场国际比赛的冠军。中国运动员董冰和彭清月分获第4、5名。在5号下午结束的国际雪联洲际杯男子北欧两项的争夺当中，德国选手朗格雅各布获得冠军，我国选手赵嘉文在全部选手当中排名第17位。他表示，主场作战，自己状态不错， 非常自豪，然后也非常兴奋。今天在这个场地比赛也是，感觉非常好，然后成绩也还不错。 本次测试赛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前重要的实战演练。相关团队将对比赛场地设施、场馆运行机制、疫情防控措施、赛事服务保障等方面展开全面测试和检验，并对竞赛场地计时计分、体育展示、现场颁奖、医疗救治等方面进行联动测试。中国、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领队葛达： 保护方面都是以奥运会的标准来保障的，从吃住包括车辆的保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是场地的保障是能让我们尽快能投入到训练中去。 2021到2022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蒂姆伯特站比赛5号结束了决赛争夺。中国名将谷爱凌在自己的赛季首秀中以总分184.25分夺冠。比赛中，谷爱凌首次在实战中完成了2周空翻转体1440的动作，创造历史，成为了世界上女子选手完成这一动作的第一人。此外，在同一站比赛当中，中国17岁的小将苏翊鸣以155.25分获得了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的冠军，这也是中国男选手首夺该项目世界杯赛冠军。 新疆、内蒙古等19个省自治区消防救援队伍提升响应等级，通过开展针对性训练，全力做好今冬特殊气候下的抢险救援准备。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伤员已经进行一个固定，现准备将伤员往下放。 好，收到。 近日，中国救援新疆机动专业支队开展了一场冰雪天气应急救援无预案拉动演练。新疆消防救援总队作战训练处副处长胡潇介绍，这次演练模拟的是一名滑雪爱好者在滑雪过程中不慎跌落至山沟，受伤被困。支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处置。 那么在演练中呢，首先利用的是 GPS 实时定位被困人员的位置，随后分为2个行动小组，分别从山区上下2个方向展开救援。 胡潇介绍，目前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冬训工作已经在全疆15个地州市全面展开。在内蒙古通辽，近日也开展了针对消防指战员的抗低温系列训练，同时还对严寒天气下装备器材的性能进行了测试。内蒙古通辽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李小亮介绍说， 我们支队组建了一支支队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专业处置队和7支战级专业处置队，将冰面救生、潜水救援等专业技能纳入日常训练，模拟冰冻、暴雪、冰潜等灾害情景，用最贴近实战的方式检验队伍攻坚打赢能力。40余名指战员取得专业救援资质。 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根据计划，教师在线辅导云平台将为学生提供1:1实时在线辅导、1: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问答中心以及微课学习等4种形式在线辅导。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张绵绵报道。 根据实施步骤，今年上半年教师在线辅导云平台已经面向北京市、通州、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兴和经开区的初中学生开放，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拓展到北京市所有初中学生。辅导学科为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辅导时间为校例规定的每个学期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1点，原则上不含节假日和寒暑假。对于计划的推出背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分析说， 现在呢，校外培训机构减少了，培训减少了，但是作为学生的学习或成长过程，作业的辅导呢，是一个必要的，也是不可少的这样一个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呢，现在呢由这个政府来做这个平台呢，一方面是补上这一个缺，另外一方面呢是尽可能的减少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依赖。 据了解，计划不仅在师资、经费和监督考核等方面都做出了完善的规定，特别在辅导方式方面还推出了四种形式，其中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和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单次时长均不超过30分钟。学生还可以在问答中心用文字、图片等方式描述问题进行开放提问。系统首先在已有题库中进行智能检索，匹配成功后推荐相似问题的解析及相关知识点学习资源，如果无相关资源，再由教师认领并解答。教师还可以将代表自己教学特长的微课上传到云平台，供学生自由浏览学习。 内蒙古满洲里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新进展。云南、黑龙江等地有关部门加强疫情筛查、社区管控工作，并积极调配，确保百姓菜篮子供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0点至14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5例，截至目前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2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满洲里市政府副市长宋吉祥： 今日早8时，我市开展第8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目前采样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满洲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齐善建介绍，对于老人、幼儿、体弱、病患、失能群体，满洲里市重点关注群众急迫解决合情合理的事项，避免教条机械执行管控措施。 特别是对待产孕妇、疾病待就医、照顾独家老人和独自在家的孩子等特殊情况，确需出入封控区、管控小区或者需要提供帮助的，我们积极妥善协调各方力量解决，予以特事特办。 本轮疫情发生后，云南陇川将出现阳性病例的区域划定为封控区，进行封控管理，将阳性病例活动过的区域划定为管控区，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其他区域按照防范区管理，超市、药店等生活必需商业场所在严格扫码测量体温、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人员限流等前提下继续开放。记者在超市内看到，肉禽蛋奶、米面粮油、蔬菜瓜果等物资在货架上一直持续供应，价格也相对稳定。同时，当地相关部门还每天对生活物资保供企业、商超等进行执法检查和监督，严厉查处哄抬物价、抢囤物资的行为。陇川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局长徐友平 呼吁前线广大市民不必惊慌，在正常状态下购买即可。 目前哈尔滨市对与确诊病例有时空伴随的轨迹交集人员全部实行龙江健康码赴黄码管理，要求相关人员落实居家健康监测3天加2次核酸检测的管控措施。同时，从明天起，哈尔滨市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等地中小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继续实行线上教学，托幼机构继续停园。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7例，本土病例42例，内蒙古30例，均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10例，均在哈尔滨市，云南2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5例，内蒙古4例，均在呼伦贝尔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现有确诊病例1036例。 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4,342.4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部署展开2022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工作，报考人员可以今天至12月9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报名。 今天是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正在执行飞行任务的神舟13号飞行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向广大青年志愿者致以节日祝福。 海南三亚日前启动入境游客移动支付便利化试点工作，即日起境外游客到海南旅游消费无需开办本地银行卡即可完成支付账户充值，像国内居民一样便利地使用移动支付进行日常消费。 从2022年秋季学期起，山西太原市将全面推行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目前全市27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先行先试，实行试点带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外交部网站今天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通过列举事实、数字和各国相关机构、人士及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以期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报告全文约1.5万字，除序言和结束语外，还包括何为民主、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两部分。报告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报告说，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对外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对内只讲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而忽视实质民主和结果民主，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报告说，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性紧迫挑战，各国应该超越不同制度分歧，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时57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356,3622例，累计死亡病例523,2562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时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051,149例，累计死亡病例78,804例。美国已有至少12个州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报告，南非新增病例连创新高，世卫组织派出专家，意大利新冠感染率大幅飙升，奥密克戎尚未普遍传播。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美国国会申报当地时间12月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已有至少12个州发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随着美国政府继续对民众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奥密克戎毒株很可能也会在其他州出现。高盛经济学家在周末给客户的报告中称，高盛将美国今年 GDP 增长速度预期从 4.2% 下调到 3.8%，将明年预期从 3.3% 下调至 2.9%。 南非方面，在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变异株的驱动下，南非新冠肺炎感染患者猛增，已经正式进入第4波疫情高峰。总台驻南部非洲记者高俊雅介绍。 4号，南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366例，这已经是南非连续三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破万。而在两周前，该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不到300例。世界卫生组织日前派遣了专家组到南非疫情最严重的豪登省，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加强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监控与防控，以深入对该变异株的了解。 欧洲目前超过15个国家报告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意大利博尔尼大学病毒学家霍德克罗夫特根据遗传图谱推测，奥密克戎变种最早可追溯至2020年中期。科研人员认为，奥密克戎变种的来源存在三种可能：源自病毒监测不佳且没有测序的人群，源自无法完全治愈的免疫力低下感染者，源自反向人畜共患病传播，也就是病毒从人传播到动物，经变异后又回传给人类。意大利卫生部专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密克戎病毒尚未在意大利普遍传播。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4号通报，韩国单日多项疫情数据再创纪录，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范围也面临着进一步扩散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更多的关注通货膨胀风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表示，降低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可能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最近几个月，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越来越凸显。根据最新数据，今年10月美国通胀率达到 6.2%， 大大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同时也创造了1990年以来的新高。当地时间12月3号，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文章，认为在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造成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以及通胀高企的情况下，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关注通胀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天表示， The picture on inflation is 通货膨胀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国家的情况非常不同。美国必须采取行动，而日本远低于他们的通胀目标，欧洲则介于两者之间。 11月30号和12月1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国会承认，美国的通胀可能比之前预期的持续更久。为此，美联储将动用相关工具，确保通胀上升不会顽固持续。舆论认为，这是一种明显的态度转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号承认，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导致美国物价上涨，降低关税可能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I think the tariffs do contribute to higher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确实导致了美国的物价上涨，而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其中一些没有实质战略理由，却带来了麻烦。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和美国政府4号确认，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定于7号举行视频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乌克兰局势等议题。 现任统俄党主席梅德韦杰夫4号全票当选该党新一任主席，任期5年，这是梅德韦杰夫连续第3次当选。统俄党是俄罗斯第一大党，普京曾担任该党主席。 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胀率创下近5年新高，今年全球整体的通胀率将达到 4.3%， 创10年来新高。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童林、刘宇华、石静飞，主播舒心、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Sitting in your